在马德里那个情人城，那心只留给你，去秘密穿越时空，在所不惜，只有为你昨晚我望尘莫及，人潮拥挤，你场里面只有我一场冷静，红色不起像茉莉环绕吸引，一遇见你昨晚我意乱情迷。Hey papa, why don't you venite a mamita? Mamita quiero papa venite a mama. Baby look into my eyes, I think it's time to rest and ride. You look at me, I look at you,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We take it slow, we take it fast, just make sure our love will last. In the end it's you and me, in the sea the love will be. I got a little genie inside, why don't you get it close and make it fly. I 时空瞬间转移，在马德里黑色裙摆扬起眼神， 什么样的情绪？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曾下下雪雪，该来该恨走四方，跟他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你就是这个故事，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哦，见了奇迹，看了看那风儿就起了，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有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新的一天开始喽，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我是鹿晗。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你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荒坡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回地球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